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57集，五个玩家跟在李妙妙身后依次进入大门，管家模样的中年人在最后关上大门，由李妙妙领头，五个人在城堡里寻找起来。 喵喵，喵喵，吃饭了？ 李妙妙一边捧着猫粮，一边喊道：“ 喵喵，你最喜欢的猫粮来了！”喵喵， 五个人拿着猫粮，从城堡的一层走到二层。最后再回到一层，每只黑猫见到他们都会转身跑开，甚至跑得比刚才还快，完全没有想吃猫粮的意思。李妙妙放弃了。 啊，果然，我就说正常的猫怎么可能吃这种东西，狗才是改不了吃屎，现在狗都不吃屎了，猫怎么可能吃？ 那该怎么办？黑塔说了，薛定谔的猫是会吃这碗猫粮的，它不出来吃猫粮，我们该怎么找他？ 事情顿时又陷入僵局。忽然，一道僵硬的男声从李妙妙身后响起：“ 客人，这种散发异味的东西不可以放在城堡里。如果你们不打算将它处理掉，我可以代劳。” 李妙妙一愣：“ 这是猫粮，薛定谔的猫一直都吃它。 猫粮不能放在城堡里？”中年管家没有回答，只是低着头重复道：“ 客人，这种散发异味的东西。”众人又说了几句， 管家好像什么都没听见，只是一直重复这句话。李妙妙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，不停地提醒：“ 给他吧。” 李妙妙错愕地看向傅文铎：“ 可是这是我们好不容易抢到的猫粮。” 傅文铎平静地说：“每三个小时会出现一碗猫粮，这碗猫粮我们现在放着也没有任何用，可以交给他，他说他有处理的方法。” 可是 李妙妙想起临走前阮望舒的嘱托，说：“ 好，反正这东西我也不想拿着。” 说着他迅速地把猫粮塞到了中年管家的手里。中年管家仿佛闻不到手里这坨屎的臭味，面无表情地拿着猫粮走到厨房里。傅文铎和唐默对视一眼，跟了上去。李妙妙也明白了他们的意思。 哎，难道还能跟着这个管家找到薛定谔的猫？ 管家捧着猫粮慢悠悠地走到厨房，他将猫粮放进橱柜里，锁上门，再次离开。五个玩家在厨房里守株待兔，厨房臭味最重，一只黑猫都不肯进来。等了半个小时，他们只能放弃，再按之前的方法寻找。这次大家换楼层，唐默和李妙妙寻找一层，傅文铎三人寻找二层。李妙妙抓住一只小猫，检查了一番后，在它的后腿上做标记。两人很快找了十个房间，一无所获，而且如同唐默说的一样，他们找猫的效率大幅度降低。两人抓的猫里，十只有八只已经做过标记，曾经被找到过。一个半小时后，两人只找了二十几只猫。李妙妙放走一只脏兮兮的小黑猫，蹲在地上，脑子里十分混乱。 这次的副本，难道真的要我们这样找下去？我们现在加起来应该一共找了200多只猫了吧，还有100多只，如果那只猫根本不在这里，我们岂不是做了无用功？ 它一定在这里，唐默说。 李妙妙转头看他，剩下来的黑猫一只比一只机灵，玩家还没走到身边，小猫就炸毛跑开。唐默装作不在意的样子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，走过一只藏在花瓶后的小猫，趁小猫不注意，他突然出手将这只猫抓住。 小黑猫愤怒地叫了起来，用爪子挠唐默的手，可惜他的小爪子根本没法在唐默的坚硬皮肤上留下痕迹，他干脆上牙咬。唐默检查一番，将这只猫放下，抬头看向李妙妙。那只猫肯定在这里，黑塔给的任何一个游戏都可以通关，猫不在这里，我们就永远找不到它，无法通关。所以薛定谔的猫一定在这座城堡里。李妙妙其实也明白这个道理，她咬牙说， 实在不行，我们可以把每只猫都找一遍，排除法肯定能找到。 唐默不置可否，两人继续寻找起来。 这都是什么游戏啊，怎么可能有猫喜欢吃那种猫粮？ 李妙妙抱怨道，地球上线前她养过一只猫，不是名贵品种，可是别说屎了，他家猫连鱼都不爱吃，非常挑食。世界上可能存在不吃鱼的猫，却不可能存在爱吃屎的猫。 薛定谔的猫就这么与众不同吗？它和其他正常的猫都不一样。 唐默的脚步突然停住，李妙妙走了几步，转头看他。 唐默。 唐默双目微睁，大脑迅速思考，他闭上眼睛。下一刻，他说，与众不同的猫，薛定谔的猫，可能不是一只猫。李妙妙一愣， 啊？ 薛定谔理论你知道吗？ 我当然知道啊，我是理科生。薛定谔的猫是他提出的一个实验，把一只猫放进含有放射物质的盒子里，这个物质有 50% 可能会衰变，猫就会死， 50% 可能性不会衰变，猫就不会死。在打开盒子前，谁也不知道这只猫是生是死，它是既生存又死亡的状态。 顿了顿，他问， 可是这和这个游戏有什么关系啊？ 唐默自语道， 薛定谔的猫一定是只猫吗？ 不是猫是什么？ 唐默皱着眉头，嘴角却慢慢勾起，他低声念着黑塔给出的三条游戏规则。就在李妙妙一脸茫然准备再问时，他刷的抬头，在我们找到那只猫完成游戏前，谁也不知道那只猫到底是猫还是什么。这只猫可能是只普通的猫，也可能根本不是猫。你叫李妙妙。李妙妙隐约觉察到唐默的意思，但她还是不懂。 我叫李妙妙。 这和游戏又有什么关系？ 对，你叫李妙。 一只猫突然对唐默投怀送抱，唐默声音停住。他检查这只扑到自己怀里的小黑猫，看到对方后腿上的标记，再把小猫放走。他抬起头继续说， 你叫李妙妙，所以你不可能是猫。但如果你的名字叫做猫呢？ 李妙妙睁大眼睛，她惊讶地说， 你的意思是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是那只猫？薛定谔的猫不一定是真正的猫，黑塔给的三个游戏规则，薛定谔只有一只猫，它不合群，它爱干净，它喜欢吃猫粮。哎，还能这样？ 嗡！一个小时后，城堡大厅中央的摆钟整点报时，发出响亮的声音。五个玩家在楼下集合，互相交换信息，统计大家这次检查过的黑猫的数量。确定没有人找到薛定谔的猫后，在管家的带领下，五人走出大门，走到花园里等待猫粮出现。唐默和傅文铎走在最后面，唐默压低声音， 怎么样？ 傅文铎低着眼睛定定地看着唐默， 没有异样，看上去是一根很普通的短杖，应该是某个道具，不比你的大火柴弱。 能够在一瞬间杀死一个实力很强的地底人，这个道具的品质至少在精良以上。唐默沉思片刻， 那碗猫粮呢？ 傅文铎低声说， 还在柜子里。 顿了顿，他补充说， 柜子上有锁。 听到这儿，唐默的脚步忽然停住，他惊讶地抬头看向傅文铎，目光正好落入对方漆黑的双眼里。两人静静地对视着，唐默明白了傅文铎的意思，他思维极快，几下就推翻了自己刚才的一些想法。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一道熟悉而又难听的歌声从远处响起。 哦，今天您吃偷渡客了吗？偷渡客的心特别好下酒，偷渡客的肝爆炒不油腻，偷渡客的。 听到这歌声，李妙妙震惊在原地，她抓紧自己的武器。只见一个黑色的影子从远处缓缓走近，这是一个又矮又瘦的脏老头，他穿着破破烂烂的灰衣服，脸上身上全是灰，好像很多天没有洗过澡。他走到花园的正中央，一屁股坐下来，从那肮脏的胸口掏出一碗黑漆漆的东西。下一秒，熟悉的恶臭味扑面而来，这一次玩家们早有准备。邋遢老头看到所有人平静的反应，失望地吐了口口水。很快他鼻子嗅了嗅，闻到了一丝美味的香气。 哦，看我闻到了什么，偷渡客，还是两个偷渡客，美味的猫粮啊，地底人王国最知名的顶级皇家猫粮，想要得到它吗？一个偷渡客换一碗猫粮，这笔生意真是划算极了。 赵小飞有些犹豫，他看似随意地扫了唐默等人一眼。能够进入这个游戏，赵小飞至少通关了黑塔一层，不是个傻子。他观察出来唐默应该不是偷渡客，傅文铎也不像，那么最有可能是偷渡客的就是这个李妙妙和那个莫名其妙的格雷亚。把格雷亚送出去换猫粮，赵小飞举双手双脚赞成。这个人有些另类，而且似乎有秘密，这样的队友放在队伍里很可能是个定时炸弹，但是他们不可能这么做。赵小飞握紧紫色盒子，随时准备攻击。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李妙妙突然说， 薛定谔的猫真的喜欢吃你的猫粮。 老头仿佛被人戳中了痛脚，从地上蹦起来。 你这个无耻的人类懂什么？薛定谔阁下的猫只吃我的猫粮，他可喜欢吃了。 可是你上一次送过来的那碗猫粮他没有吃。 老头立即吼道， 不可能。 李妙妙看到他这个反应，知道他不是在撒谎，薛定谔的猫真的喜欢吃那碗屎猫粮。既然如此， 薛定谔的猫肯定在这座堡垒里，它不合群，很爱干净，理论上说很爱吃屎，吃那碗猫粮，但是它偏偏没有吃，这只是一种可能性。 李妙妙的目光从在场所有人身上扫过，最后她视线一顿，定在了那个人身上。 谁说薛定谔的猫一定是只猫？它没有吃那碗猫粮是因为他没机会吃，他一直和我们在一起，是吧，格雷亚先生？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